缺了什么。那么之后来说一说怎样让令完成回国。上周关于令完成出逃美国的消息再次被点燃，那今天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怎样让令完成回国。同时这两天还有一个热点，也是很多人都在谈论的，涉事的当事人呢不幸遇难，而他还是我的校友，中传女生被同学奸杀，接连发案，再次敲响了熟人强奸的警钟。那今天节目现场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佑天律师事务所的马国华律师，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首先向来自佑天律师事务所的马国华律师问好。您好。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从昨天凌晨开始，或者是应该叫今天凌晨开始啊，大家的微信朋友圈还有微博已经被刷爆了。天津港国际物流中心区域一个危险化学品仓库发生了爆炸，我们在这些自媒体上看到了很多来自现场的一些视频的片段，现场火光冲天，出现了多高的这种蘑菇云，可能有人说有数十层楼高啊，而且的震感是非常的强烈。到目前为止，经初步核查有17人遇难，数百人受伤。另外有消息说呢，是有6名消防官兵已经遇难了。那么关于涉事企业到底是哪一家，有媒体调查说呢，涉事企业是天津东江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到目前为止，我看到消息是说，搜狐新闻报道，天津的涉事企业的官网已经被禁止访问了。从昨天一开始传出这样的一些图片和画面，就会有人在说，哎，这又是哪儿的事儿啊，是谣言吧，真的还是假的呀，很多人在发出这样的问题。而相关的企业也好，相关部门也好，他们的这个官微上确实前面一段时间全是一片死寂。那么首先我们就想来就这件事情这一个点来请问北京佑天律师事务所的马国华马律师，您觉得天津滨海爆炸在朋友圈里边传炸了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它到底缺了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安全监控部门的信息太落后了，因为这是属于天津滨海新区，这是一个港口物流货品的集散地，那么这些地方应有大量的安全监控措施，安监部门在事前就应该知道在什么部位存放着什么东西，存放着什么物品。到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个危险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对，就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还在网上来搜，还在电视上来看，现在很多媒体在现场报道的时候，大家也都在问到底说这个危险化学品到底是什么？现在给出的最明确的消息说正在核查之中。这么多小时过去了。 所谓的正在核查，我觉得在什么部位发生了什么问题，只要确定了这个部位，就能确定这个点是什么单位的，存放的什么物品，这个应该是不难查明的。 而这样的一个信息，其实和我们现在也在大家一直在关注的，到底是多少人受伤，到底死亡情况是怎样的，其实是同样重要，甚至从我的个人判断来说，我觉得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因为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爆炸了之后，直接牵涉到爆炸之后的一个后续的影响会有什么，会不会有次生的一些问题，包括周围的人他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而不是说在网上我们看到昨天夜里已经有很多附近的车主开着车出来，路上也都已经阻塞了，是不是需要遣散，是不是需要疏散，这些都要根据这样的一个最关键的资讯来给我们，而我们现在还在等待之中。那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这个事情，其实里边涉及到的法律点是特别多的，但是相关的资讯呢仍然还在缺失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就请马国华律师刚刚说到了到底缺了什么，相关部门的这个信息披露太迟缓了。 是的，其实不同的地方发生的事故，往往说救火车一去带着水去，实际上有的东西消防的时候它不一定是用水，最后我看到一条新闻是在必须用土来掩埋。那么这样呢，我们的官兵光带着水箱冲进去，最后二次爆炸导致我们的一些个消防官兵的牺牲，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还是信息缺失造成的一个二次损害。 嗯，好，非常感谢马律师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点评。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说说，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上周呢关于令完成出逃美国的消息可以说是再次被点燃。纽约时报8月3号引用美国官方的这个官员哈，他的一个说法呢是说，令完成现在在美国，中美正在磋商将其遣返。哦，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令完成如果真的是在美国，他能够被遣返吗？又应该如何被遣返呢？现在我们节目来连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峰黄教授。黄教授您好。 哎，你好高婷。 嗯，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令完成这件事情哈，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令完成这个人他既不是官员，也没有被官方正式宣布为不法商人，那么我们能够查到的关于他最正式的公开的信息呢，也只是他的两位官员哥哥被调查之后，国内的多家媒体引述香港一家报纸的报道，说是内地商人令完成正在接受调查，而大家也知道他有另外的一个化名叫王成，身份也是商人。那么现在当他已经被落实确实人在美国的时候，如果说需要将他遣返，您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的身份，尤其是国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这有关系吗？ 美国的法律制度啊，它比较特殊，他在向外国引渡逃犯的时候，他要求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和这个外国呢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 而咱们 现在 美国还没有。 对，中美之间没有缔结双边引渡条约，现在走引渡这个渠道是走不通的。现在呢，我们通常从美国遣返逃犯呢，是采取移民法的遣返这样一种手段。采取移民法的遣返，主要依据美国的移民法。所以呢，令完成他在这个外逃人员在国内的身份，他的影响并不重要。 嗯，那么就是他在国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并不重要。那么他现在确实人是在美国了，按照您刚才的说法，美国如果说是遣返令完成这样的一个中国人，他现在是咱们现在身份是待定哈，他的这个身份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可能还是也是需要再进一步的来调查。那么如果中国想遣返令完成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可能有两点，一点呢就是说，要证明他在美国的居留是非法的。他是一个非法移民，是一个非法居留者，他不持有这个美国的合法居留身份。因为移民法的遣返，他遣返的对象就是非法移民。但是这样呢，一般来讲，这个一些外逃人员啊，他在这个如果是他没有合法的身份，他在受到遣返的时候呢，他都会提出一个抗辩，说我被遣返回国以后，可能因为这个种族、宗教、国籍，所归属的政治，所归属的社会团体或者是政治见解，这样五种原因之一，哎，回国以后可能受到迫害。按照国际法，就是联合国的这个难民地位公约和美国的移民法，如果因这五种上述的五种原因可能受到迫害的话，那么这个遣返就不能进行这个移民法遣返。所以呢还需要具备第二个条件，就是说中国方面要证明外逃人员他在到达美国之前在中国涉嫌严重的非政治犯罪。所谓严重的非政治犯罪呢，就是说他所被指控这个罪行是属于普通犯罪，和政治没有关系，不具有政治特点。如果这两个条件具备的话，就可以对他们进行遣返。 那么如果说这个人同时在中国呢，是中国能够拿出确实的证据证明他出国出逃之前吧，他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非政治类的犯罪，比如说是经济方面的一个犯罪问题，而这个人在比如说是在美国，他又提出来他可能有可能会因为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是宗教信仰啊，参加的社会团体啊等等这样的五种原因之一，如果说是被遣返了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那么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那他是会被遣返吗？还是说有可能会被美国那边不予遣返呢？ 现在的问题的关键呢，就是如果是中国方面要求美国政府遣返这个令完成的话，中国方面就是需要向美国方面 来证明，或者是和美国主管机关来查实，看令完成他在当地是不是具有合法居留身份。如果比如说他拿了短期旅游签证，那么就是要求这个美国方面在这个签证期满以后不再让他继续在美国逗留。如果令完成在当地已经取得了永久居留权，比如拿到了绿卡，那么呢就是向美国方面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证明他在取得绿卡过程当中呢采取了一些欺诈呀、作假呀这样一些手段，然后提请美国方面呢来吊销他的永久居留权，这样把他变成一个非法移民，把他进行遣返。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向美国方面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材料，证明他在到达美国之前在中国国内涉嫌严重的非政治犯罪。所以这个我觉得呢现在我们对如果是中国方面要求美国遣返令完成的话，第一并不是因为令完成他是这个令计划的弟弟和他有什么亲属在国内受到追诉刑事追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二个也不是像有些媒体说的他掌握什么国家机密才要求遣返他，而是因为他第一他在美国的居留是非法的，第二他在中国涉嫌严重的非政治犯罪。 就是现在当务之急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这两方面的准备，这样就是会为把令完成遣返回国呢是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对，这是两个最重要的条件，法律上的条件。 好的，非常感谢黄教授，谢谢您。 哎，不客气。 好嘞。那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来关注的事情啊，真的是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啊，有的时候一些引人关注的热点往往是非常让人心痛的。这一件事情也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报道的，也是两天大家很关心的关于中传女生失联之后被证实被同学奸杀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也是再次跟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就在昨天，北京警方呢证实中国传媒大学失联的女生周云露被同校的男生李思达强奸未遂杀害。在电视台的这个《法治进行时》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是很快就公布了警方抓捕犯罪嫌疑人李思达的经过。在这个电视节目当中啊，播放了一段录像，警方就讯问李思达，他是否和这个周云露有深仇大恨？这个人回答说没有，而且他还解释说，他就是想找个无辜的人当做一个发泄的点。中间呢，节目当中播了一些警方讯问这个李思达当时发生的情况，他的回答呢也是感觉并不是非常的有理性。那么当很多人之前就说这个李思达和周云露同时失踪了，还挺替他们俩担心的。当一开始有消息说是李思达试图奸杀周云露未遂然后杀害了周云露的时候，很多人还不相信。而周云露这个女孩子呢，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并不直接认识，不过却有很多我的校友，因为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嘛，跟她有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比较多的联系，大家都纷纷的觉得，哦，这么好的一个女孩怎么会遇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那么李思达和周云露实际上是同年进入中国传媒大学的，去年两个人本科毕业之后，周云露是考上了研究生继续来她的学业，而李思达呢却因为赌气不去答辩，最终只是结业没有拿到毕业证书。那么他对此的解释说，这也是找刺激。面对警方的询问，李思达交代说啊，事业不怎么顺，钱不怎么够花，自然就会有一些自暴自弃的想法。而且他是从今年的六月开始萌生了约女孩出去寻求刺激的念头，随后呢他是在微信朋友圈中找到了大学同学周云露，并且谎称说是要拍戏，戏里的情节要试一下。那么当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周云露认为这是一个实习的好机会，于是呢是到达了李思达的暂住地。李思达向警方交代，他是意图对周云露不轨，遭遇反抗之后气急败坏的将女孩杀害了。这样一个消息因为在朋友圈里边很多人都在找，在咱们看到的这些网络媒体当中啊，这个消息也是点击量比较靠前的，结果 居然是这样子。那么另外一个消息也是非常近的，8月11号，广州日报报道了法律系男生苦追女生2年未果，毕业前将其强奸这样的一个信息。这里边说到的是广州一所高校的法律系男生苦苦追求心仪的女同学2年，但是呢都没有打动对方的芳心。临近毕业，这名男生心有不甘，趁着女生早自习的时间将她强奸，事后还发短信声称很懊悔。那么目前呢，这名男生是因为涉嫌强奸罪被广州市白云区检察院批准逮捕。这个事情可以说是接连发生在大学校友之间，甚至是同学之间，这样的事情涉及到了强奸甚至是杀人。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请佑天律师事务所的马国华律师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警惕这类身边的熟人强奸案件。那么刚刚呢我们已经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今天要说这个话题当中的两个事情。这两个事情我想请马国华律师呢首先简单的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两个事情当中他会涉及到的当事人，他会可能会涉及到的罪名是什么，就是强奸罪这么简单吗？还是说有不同的地方？ 这两个事件都是从这个强奸这个行为开始的，但是这个传媒大学这个强奸不成，最后把人给杀了，这个最后的罪名应该是故意杀人罪。按照这个故意杀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属于侵犯人身民主权利罪的一种，也是中国刑法中性质最恶劣的少数犯罪之一，必须从重从快的严惩。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情节较轻微的是3年到10年的有期徒刑。那么作为强奸罪，强奸罪一般是3年到10年这样的有期徒刑。 那么实际上这两个案件虽然都是引发点都是强奸，但是它的定罪很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到哈，您也介绍了这个罪名相关的刑期，这两个案子有一些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那比如说第二个案件广州那边的，中间存在了比如说是男生追求女生两年没有结果，那像这样的一些情节，在如果案件定性之后哈，在量刑的时候它会不会成为一个比如说是加重啊或者是减轻啊这样的一个考虑的角度呢？ 如果他之前确实是恋人关系，俩人关系特别好，没有控制住，导致了违背妇女意志，构成了一个强奸，这个可能在某种情节上是有减轻情节的。但是这里我看了一下内容，那个女生根本就没有跟他搞对象的意思， 就是追了2年，人家没同意过， 不属于恋人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是属于的正常的这个按照法律规定的构成强奸犯的要件。 那么刚刚呢咱们说到了这两个案件哈，我们说到它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都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不同点呢就是说它可能涉及到的罪名，一个是涉及到故意杀人罪，一个是涉及到强奸罪。那么关于这两起事件的发生，也引发了很多朋友们的一个思考，说哟，这同学之间你都认识那么多年了，你怎么好意思下手啊？他会有很多人不理解，但是实际上呢，可能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强奸，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说，哎呀，怎么可以理解啊？肯定当时心里他会有一些和正常情况下不一样的一些想法、一些念头，甚至之前就有所表露。那么，怎么来防止熟人之间的这种在正常人看来不好下手的危险的情况发生呢？我们一会儿呢一起来段广告之后，请马国华律师继续来和大家分析。好，广告之后我们警法在线继续，千万不要走开。 听 FM 不够，我要听 FM。 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 FM 上线了。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那刚刚呢，我们跟大家正在说的这个话题哈，就是最近接连发生的两起熟人之间发生的强奸，甚至有一起案件是导致了强奸未遂杀人这样的一个案子。那么接连出现这样的事情，大家也都是在说，哎呀，熟人之间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呢？正常的人都会表示不理解。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现场呢，请到马国华律师，也请马国华律师呢结合他自己曾经的办案经验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熟人之间哈，他怎么就还有的时候是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统计数据，那么我们看到在广州警察学院那边呢，他们做了一个专项的调研，从6000多个强奸案件当中发现，居然80%以上的强奸呢都是熟人作案。那我们也想请马律师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熟人之间发生强奸案件，他可能呢会有一些比较通常的一些情形，或者是一些比较容易发生强奸环境的一些特别的地点。那马律师也可以结合您的办案经历跟大家来讲一讲。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一般你如果说跟男女之间发生问题呢，如果是生人之间呢，戒备心理都是比较强的，所以说生人之间呢很难马上就来实施这种犯罪行为，那个互相都有一个回避的问题。那么在熟人之间，有时呢就放松了一些警惕，说那个去帮你找工作呀，或者去帮你去买什么抢手东西啊，或者说去说好你这传媒大学的，说哪有需要个演员呢，哎，当个配角啊，先去试一试试戏，哎，这样的，尤其我们在那个怀州大那个电影城吧，有很多像去当演员的，在那一待住上十天半拉月，门里最后哎呀，有一个人来说，我这需要什么角色，大家可能就蜂拥上去了。但是这时候很少去考虑，这其中是不是有欺诈呀？是不是有陷阱啊？是不是有其他问题啊？所以我们觉得，为什么都在熟人之间？那就是说，在熟人之间，他放松警惕性，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说，女大学生们现在真是涉世不深，哎，对，缺少一些最起码的社会经验。俗话就是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我们觉得，年轻女孩子在小的时候有父母的呵护，那么走入了社会，进入了大学，父母不可能天天跟着你了，但是自己的这个社会警觉性应该是要提高的。出门在外干什么都要有个结伴而行，大家互相有个照应，不能轻易的跟任何一个男生就随便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哎，这样最容易出现一些危险了。 就像刚刚出现的中国传媒大学周云露这遇害的这个事情，他当时呢其实也还是跟同宿舍的人说了，说是去试一个戏，而且还说呢不会很晚回来，戏份不多。但是呢我们看到后续的报道当中有一个情节是说呢，他呢想去的那个试戏的地方比较偏远，而直接去到的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男生所在的出租房内，这个地点的变换其实经常就会是出问题的。开始约你去的， 女生就没有警觉，你试戏怎么会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呢？怎么到他男生租房的地方呢？是吧？这会儿就实际说说，如果有警觉的话，就是说，哎呀，咱们是不是到其他地方啊？或者说我再拉一个伴儿啊？或者说我们换个地方啊？哎，就应该是拒绝进入这种地方的。 尤其是一个跟你算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因为之前有人传闻说他们俩是不是恋人啊，后来呢也有人出来辟谣说这个周云露的女孩，叫周云露的女孩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谈过恋爱，跟这个男生根本就不是恋人关系，甚至很熟的熟人都说不上，但是在朋友圈里边他们是有联系的。所以这种半生不熟的可能是危险性会更大一点，因为他们共同认识的人，共同熟知的人之间串通的信息能够联 系上的人可能会比较少一点。那刚刚呢，我们是说这个熟人之间哈，确实是容易产生这种放松警惕，再加上呢，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他确实是有涉世不深的问题。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防范，怎么来防范熟人之间发生强奸？刚才马律师也说到了一点，找个伴儿一块儿去哈，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简单易行，而且也不会说伤及大家面子的一个做法。那么刚刚呢，咱们说到的这个比如说是熟人之间的强奸案发生，刚刚这个具体的例子，像周云路这个事情，应该是说不太熟的熟人。那么还会有一些根据我们看到的一些调研呢，是说有一些正在处于暧昧期，两个人尚未确定男女朋友关系的这种情况，他们也比较容易出现熟人之间的这种强奸行为。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形怎么来预防呢？当然咱们还主要指的女生怎么来预防。 所以说有时候年轻孩子有时候也在问我们说，马律师，你对于同居这个问题怎么来看？其实后来我不能直接回答说允许和不允许，行和不行，但是我要给他讲你同居的后果是什么。两个男女之间你并没有一纸婚约，对吧，并没有国家受法律保护，这时候你男女生过分的接触是开房啊或者到哪里同居啊，那么产生的一些后果，自个儿在心里头首先应该有一个警觉。哎，一旦我们将来不是这种婚姻关系了，一旦发生了问题了，或者说在两个人之间没有第三者存在的这个情况之下，万一对方有一些什么强制行为，我应该怎么办？这些个警惕性的一些个想法呢，我觉得现在在年轻孩子脑子里的这种观念还是比较差的。所以说过去老人讲话男女授受不亲，相互之间都有一个隔阂，过去我们上学书桌上都画一个三八线， 对对对， 是吧，你不能错过来。实际上那是也是一种潜意识的一种警觉，是吧，潜意识的一种自我保护。所以说现在的孩子们比较开放，但是在开放的同时，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要提高一些警惕，要多一些自我保护意识，多想一想会有什么后果发生。 那么之前我们节目也报道过，这个曾经报道过哈，熟人之间发生的这个强奸，还正好就是说两个人是正在处于要恋爱但是没有确定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从您办案的经验来看呢，在我们之前报道的这个事情当中哈，就出现过这个男孩说我当时有这个想法，那女孩也没明确的说呀，或者是说好像在咱们这些所谓好多这个文艺作品当中哈，总是宣传一种观点，说女生说不的时候，她的意思就是同意。那么所以呢，就会男孩就会说拿这些作为一个辩解的理由来说明，说我当时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强迫的行为。那您从您的经验来看，这样的辩解是一个真实的说法吗？那么这样的一个辩解在事发之后，如果进入到了法律程序，它是否是一个有效的辩解呢？ 我们平时在办一些个流氓猥亵或者说强奸案子的时候，往往要考虑一下事发之前或者当时的一些个背景和男女双方的一个处境。因为法律上规定了，就是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这样我们作为一个强奸罪来定认处。那怎么叫强迫，怎么叫他愿意和不愿意，怎么叫违背他的意志，我们跟那个事后的这个表现呢也要一个串联起来。有的时候发生了关系以后，两三天三四天甚至十天八天以后，他不去报案，过后觉得心里委屈了，觉得不合适了，可能对方也没有给他花什么钱这个那个了，过了很长时间再去报案，这种情况我们都很少来，就是说能够立案，就几乎是立不了案的。那么像这个女生当时发生了问题，然后对方发了一个短信息，她觉得她有懊悔了，然后女生马上就进行了一个报案。这时候你作为现场的勘查，现场采取一些证据或者采取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侦查措施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你隔了很长的时间，哪怕你隔了两三天以后报案，这种破案率都是很低的。如果对方强辩说他愿意，当时我们俩愿意，那你就很难拿出证据来了。 就是关于愿意和不愿意的话，女生如果是不愿意的话，她一定千万别给对方一个模糊的想法，什么半推半就，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行动上坚决制止。甚至这个时候你就是拿个什么东西抄起来，可能也能算成防身自卫吧。 而且要及时报案。